你好，我是华仔。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异地多货架构设计的步骤。上一期基于异地多货架构设计复杂度最高的跨城异地，我结合自己的经验总结了异地多货设计的四个技巧及其核心思想。我认为掌握这些技巧是建筑具体设计步骤的前提。今天在掌握这四大技巧的基础上，我来讲讲跨城异地多货架构设计的四个步骤。第一步，业务分级。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业务进行分级，挑选出核心的业务，只为核心业务设计异地多活，降低方案整体复杂度和实践成本。常见的分级标准有下面几种。第一种，访问量大的业务。以用户管理系统为例，业务包括登录、注册、用户信息管理，其中登录的访问量肯定是最大的。第二种，核心业务。以 QQ 为例， QQ 的主场景是聊天，QQ 空间虽然也是重要业务，但和聊天相比，重要性就会低一些。如果要从聊天和 QQ 空间两个业务里面挑选一个做异地多活，那明显聊天要更重要。第三种，产生大量收入的业务。同样以 QQ 为例，聊天可能很难为腾讯带来收益，因为聊天没法插入广告，而 QQ 空间反而可能带来更多收益，因为 QQ 空间可以插入很多广告。因此，如果从收入的角度来看，QQ 空间做异地多活的优先级反而高于 QQ 聊天了。以我们一直在举例的用户管理系统为例，登录业务符合访问大量的业务和核心业务这两条标准，因此我们将登录业务作为核心业务。第二步，数据分类。挑选出核心业务后，需要对核心业务相关的数据进一步分析，目的在于识别所有的数据及数据特征，这些数据特征会影响后面的方案设计。常见的数据特征分析维度有数据量、唯一性、实时性、可丢失性、可恢复性。这里的数据量呢，包括总的数据量和新增、修改、删除的量。对异地多货架构来说，新增、修改、删除的数据就是可能要同步的数据。数据量越大，同步延迟的几率越高，同步方案需要考虑相应的解决方案。唯一性指数据是否要求多个异地机房产生的同类数据必须保证唯一。例如，用户 ID， 如果两个机房的两个不同用户注册后生成了一样的用户 ID， 这样业务上就出错了。数据的唯一性影响业务的多活设计，如果数据不需要唯一，那就说明两个地方都产生同类数据是可能的。如果数据要求必须唯一，要么只能一个中心点产生数据，要么需要设计一个数据唯一生成的算法。实时性指如果在 A 机房修改了数据，要求多长时间必须同步到 B 机房。实时性要求越高，对同步的要求越高，方案越复杂。可丢失性指数据是否可以丢失。例如，写入 A 机房的数据还没有同步到 B 机房，此时 A 机房机器宕机会导致数据丢失，那这部分丢失的数据是否对业务会产生重大影响。例如，登录过程中产生的 session 数据就是可丢失的，因为用户只要重新登录就可以生成新的 session， 而用户 ID 数据是不可丢失的，丢失后用户就会失去所有和用户 ID 相关的数据，例如用户的好友、用户的钱等。可恢复性指数据丢失后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手段进行恢复，如果数据可以恢复，至少说明对业务的影响不会那么大，这样可以相应的降低异地多货架构设计的复杂度。例如，用户的微博丢失后，用户重新发一篇一模一样的微博，这个就是可恢复的。或者，用户密码丢失，用户可以通过找回密码来重新设置一个新密码，这也算是可以恢复的。而用户账号如果丢失，用户无法登录系统，系统也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来恢复这个账号，这就是不可恢复的数据。我们同样以用户管理系统的登录业务为例，简单分析如文稿中表格所示。第三步，数据同步。确定数据的特点后，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数据设计不同的同步方案。常见的数据同步方案如下。方案一，存储系统同步。这是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同步方式。例如，使用 MySQL 的数据主从数据同步、主主数据同步。这类数据同步的优点是使用简单，因为几乎主流的存储系统都会有自己的同步方案。缺点是，这类同步方案都是通用的，无法针对业务数据特点做定制化的控制。例如，无论需要同步的数据量有多大，MySQL 都只有一个同步通道， 因为要保证事务性，一旦数据量比较大或者网络有延迟，则同步延迟就会比较严重。方案二，消息队列同步，采用独立消息队列进行数据同步。常见的消息队列有 Kafka、ActiveMQ、RocketMQ 等。消息队列同步适合无事务性或者无时序性要求的数据，例如用户账号，两个用户先后注册了账号 A 和 B。如果同步时先把 B 同步到异地机房，再同步 A 到异地机房，业务上是没有问题的。而如果是用户密码，用户先修改了密码为 M， 然后修改了密码为 N， 同步时必须先保证同步 M 到异地机房，再同步 N 到异地机房。如果反过来，同步后用户的密码就不对了。因此，对于新注册的用户账号，我们可以采用消息队列同步，而对于用户密码就不能采用消息队列同步了。方案三，重复生成。数据不同步到异地机房，每个机房都可以生成数据。这个方案适合于可以重复生成的数据，例如登录产生的 cookie、session 数据、缓存数据等。我们同样以用户管理系统的登录业务为例，针对不同的数据特点设计不同的同步方案，请点击文稿查看。第四步，异常处理。无论数据同步方案如何设计，一旦出现极端异常的情况，总是会有部分数据出现异常的，例如同步延迟、数据丢失、数据不一致等。异常处理就是假设在出现这些问题时，系统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。异常处理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：问题发生时，避免少量数据异常导致整体业务不可用；问题恢复后，将异常的数据进行修正；对用户进行安抚，弥补用户损失。常见的异常处理措施有这几类。一、多通道同步。多通道同步的含义是采取多种方式来进行数据同步，其中某条通道故障的情况下，系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同步，这种方式可以应对同步通道出故障的情况。以用户管理系统中的用户账号数据为例，我们的设计方案一开始挑选了消息对立的方式进行同步，考虑异常情况下消息对立同步通道可能中断，也可能延迟很严重。为了保证新注册账号能够快速同步到异地机房，我们再增加一种 MySQL 同步这种方式作为备份。这样针对用户账号数据同步，系统就有两种同步方式， MySQL 主从同步和消息队列同步。除非两个通道同时故障，否则用户账号数据在其中一个通道异常的情况下，能够通过另外一个通道继续同步到异地机房。示意图请查看文稿。多通道同步设计的方案关键点有：一般情况下采取两通道即可，采取更多通道理论上能够降低风险，但付出的成本也会增加很多。数据库同步通道和消息队列同步通道不能采用相同的网络连接，否则一旦网络故障，两个通道都同时故障，可以一个走公网连接，一个走内网连接。需要数据是可以重复覆盖的，即无论哪个通道先到，哪个通道后到，最终结果是一样的。例如，新建账号数据就符合这个标准，而密码数据则不符合这个标准。二、同步和访问结合。这里的访问指异地机房通过系统的接口来进行数据访问，例如业务部署在异地两个机房 A 和 B， B 机房的业务系统通过接口来访问 A 机房的系统获取账号信息。示意图请查看文稿。同步和访问结合方案的设计关键点有：接口访问通道和数据库同步通道不能采用相同的网络连接，不能让数据库同步和接口访问都走同一条网络通道，可以采用接口访问走公网连接，数据库同步走内网连接这种方式。数据有路由接口，可以根据数据来判断应该访问哪个机房的接口来读取数据。例如有三个机房 ABC， B 机房拿到一个不属于 B 机房的数据后，需要根据路由规则判断是访问 A 机房接口还是访问 C 机房接口。由于有同步通道，优先读取本地数据，本地数据无法读取到，再通过接口去访问，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跨机房的异地接口访问数量，适合于实时性要求非常高的数据。三、日志记录。日志记录主要用于用户故障恢复后对数据进行恢复，其主要方式是每个关键操作前后都记录相关一条日志，然后将日志保存在一个独立的地方，当故障恢复后拿出日志跟数据进行对比，对数据进行修复。为了应对不同级别的故障，日志保存的要求也不一样， 常见的日志保存方式有服务器上保存日志、数据库中保存数据，这种方式可以应对单台数据库服务器故障或者宕机的情况。本地独立系统保存日志，这种方式可以应对某业务服务器和数据库同时宕机的情况，例如服务器和数据库部署在同一个机架或者同一个电源线路上，就会出现服务器和数据库同时宕机的情况。日志异地保存，这种方式可以应对机房宕机的情况。上面呢，不同的日志保存方式应对的故障越严重，方案本身的复杂度和成本就会越高，实际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成本和收益情况。四、用户补偿。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异常处理措施，都只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受到影响的范围和程度，无法完全做到没有任何影响。例如，双同步通道有可能同时出现故障，日志记录方案本身日志也可能丢失。因此，无论多么完美的方案，故障的场景下总是可能有一小部分用户业务上出问题，系统无法弥补这部分用户的损失。但我们可以采用人工的方式对用户进行补偿，弥补用户损失，培养用户的忠诚度。简单来说，系统的方案是为了保证 99.99% 的用户在故障的场景下业务不受影响，人工的补偿是为了弥补 0.01% 的用户的损失。常见的补偿措施呢，有送用户代金券、礼包、礼品、红包等。有时为了赢得用户口碑，付出的成本可能还会比较大，但综合最终的收益来看还是很值得的。例如暴雪炉石传说2017年回档故障，暴雪给每个用户大约价值人民币200元的补偿，结果玩家都要求暴雪再来一次回档，形象地说明了玩家对暴雪补偿的充分认可。今天我为你讲了异地多活设计的具体步骤，分别是业务分级、数据分类、数据同步和异常处理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。业务分级讨论的时候，产品说 A 也很重要，因为影响用户使用， B 也很重要，因为影响公司收入， C 也很重要，因为会导致客户投诉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该如何处理业务分级呢？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，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更加